世界漆黑，其实我很美，在爱情里面进退，最后被消费，无关同样的是非，又怎么不对，无所谓。 近年来以我是歌手为代表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越来越火热，到了2016年更是井喷式的现象。薛之谦在中国新歌声惊艳开嗓，邓紫棋参加盖世英雄的触电电子舞曲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给我一个吻。 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热的爱爱爱冲我在漆黑一片的舞台，丑八怪爱爱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爱爱像意外。 我听过80年代，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，只要是最好的音乐我都装进我的口袋，听 hiphop 听爵士写复古词，把你的批判变轻看到我做主时，我接受他们的参差，就像你我的身世，也质问自己好多次去教污蔑的真挚，他为了理想为了热爱，我的期望不被淘汰，也许还要经历很久的风吹日晒。 And say hey hey hey sorry 是我来晚了，音乐是很神圣的，半条腿踏入早晨，这文学我躺定了，就像踩在梅花转，我的热情不会花光，一点不夸张，我要转身力挽狂澜，透过三分球就让你兴奋的就在这，愿你翻跟斗，我希望你能为了自由可以敞开手，我希望你能为了真实 come 跟我走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《女儿情》。 悄悄问声色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